收藏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杯，飞过西山金雪碑，顶着雪花拽雪球，打着嘎嘎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问什么解心宽，问一广播旁耳边。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学英语要挑专业教程，还要挑北美优质外教，所以我选择 VIP Kid。 大家好，我是北京音乐广播的主持人思萌，今天我要为大家推荐《网络那些事》这本书。接下来我向你介绍一下这本书的主要内容。《网络那些事》叙述的是一群生活在北京的普通人与网络的纠葛的故事，生动反映了网络对都市人群生活状态的巨大影响。生活中许许多多的小事能够体现这种影响，例如人们通过网络看新闻了解天下大事，下单购物，预约挂号，听音乐 K 歌，看电影，读书，并且开展社交活动。在如今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中，谁能避开上述的行为呢？网络那些事中的主人公是个群体，他们的生活中充满了网络感，粉丝、BT、菜鸟、稀饭、班竹、hold 不住、吐槽、卖萌，这些网络时髦语他们张口就来。他们不但可以在网上求职，找到称心的工作，也可以通过视频、电子邮件等方式来办公，而且 QQ、MSN、微信等聊天工具也成了他们不可缺少的交流方式。水果连连看、欢乐斗地主、QQ 农场抢车位、婚姻速配等热门游戏成了他们排遣寂寞的重要途径。网络不仅能给人带来快乐，还能让热血青年在博客和微博上尽情抒发自己的情感。而网络在为人们的生活带来极大便利的同时，也为一些居心叵测的人提供了犯罪的温床。他们为了不劳而获而终日绞尽脑汁地游荡在网络的灰色地带，甚至不惜滑向犯罪的深渊。书中有句话生动地说明了网络给生活带来的变化，他是这么说的：要说现在的科学技术啊，真是太发达了，以前买个东西、看个电影、上医院瞧个病都得排好长时间的队，现在好了，坐在家里在网上轻轻一点就全办了，真是太方便了。 诵读小站，与你一起读书。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还在为孩子咽干喉痛、咳嗽痰多而担心吗？同仁堂儿童咳液润肺止咳，助孩子度过轻松童年。 您好，我是人保车险管家，上门为您办理验车，预计今天下午将车送还。 验车不用跑，交给人保全代劳，投人保直销车险，满额可享管家代办验车，省时又省心。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最新情况，目前京承高速进京方向黄岗桥到京承主收费站车辆行驶缓慢，京新高速进京方向京新上地桥车辆行驶缓慢，京港澳高速出京方向岳各庄桥到大井桥车辆行驶缓慢。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注意道路行驶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吃喝玩乐大搜索。 对不起，我要向你道歉。在你最需要我的时候，我只能用声音陪着；在你最饥肠辘辘的时候，我还满口的外焦里嫩，汁香浓郁，甜糯软滑；在你工作满满无暇休息的时候，我还给你推荐那么多刺激好玩你没去过的地方。我真的错了， 错了。 可是，在新的一年里，我依然知错不改，而且要变本加厉。谁让我是吃喝玩乐大搜索下班路上最不一样的烟火？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赞助播出，先体验再装修就找一号新家。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品质装修，品味选择，999一号新家。 一号新家暖冬家装节温馨提示： 11月18日，一号新家999全景精装，全屋配置再升级，16件家具全配齐。 11月18日，一号新家999拎包入住，全屋家电再升级，4K 超清电视、滚筒洗衣机、三开门冰箱带回家。 11月18日，贴心升级智能防漏阀，黑科技防漏水。 11月18日，50元交通补贴等你拿。 4008764888。4008764888，一号新家装修家不一样。 活动详见店内。 吃喝玩乐大搜索，让城市多一种味道。 各位好，欢迎收听吃喝玩乐大搜索，我是孙涛啊。今天的节目当中，咱们继续名茶谱系列。今天给大家请到呢，还是大家的老朋友啊，史地文化学者、茶文化学者，杨多杰老师。 大家好，我是杨多杰。 对， 你差一个， 漏了一个畅销书作家。 这个必须要加上。 好的，杨多杰老师、啊， 这人不行，这节奏一乱，说不出话来了。 写了好几本畅销书了，非常的厉害 啊！咱们上一期的名茶谱跟大家算是正式开篇，因为之前给大家讲过两期，一个是名茶历史，还有就是十大名茶。咱们在上一期的时候算是正式第一期给大家讲了龙井，但是呢，咱们在讲产区的时候，多杰老师就说了，龙井呢虽然在这个西湖地区啊，杭州地区算是一家独大，但是人家那儿也不光有龙井，当时就说过九曲红梅也非常的有名，咱们这期是不是就得说说九曲红梅了？ 对，这个周日啊，咱们跟大伙儿最近聊的叫中国名茶谱，这么个系列啊，这个上来呢开点小玩笑呢，这个因为都熟悉，咱们听周日节目的呢大部分朋友都是追着听跟着听，因为所以我们做节目呢等于也做的是个系列节目，有前后本的。 对， 前本讲的呢是龙井，龙井它的产区，说西湖是小产区，往大了说就是杭州，所以呢都到了杭州了，咱别轻易的离开。我这一绕开，下回再讲明察，再想绕回杭州呢就难了。 对， 我这一杆子可能就知道浙江以外，就是江苏啊或者安徽去了。所以我说今儿呢咱们还在杭州待着。咱们聊什么明察吗？您不明察谱吗？聊这也是杭城明察。叫做九曲红梅。 这好多人可不知道了， 大冷门， 非常小众。 小众的品种，名茶的身价 哦， 得是这个意思。 这个符合现在好多人的追求 啊， 喝点你们不知道的 哦， 但是说出去呢，有经有典，我还能说出个一二三来，符合现在好多人的审美取向。 哦，你们城市人都这个审美取向了， 就得告诉你，我喝这个一般人不知道。但是可不是我自己辟出来的这么一个，而是从古到今人家有名，只是你的文化水平没到，你不知道。客观上显示我比你有文化。 哦，明白了， 明白了吧？ 啊，这意思就理解了。 非常适合大家出去臭显摆的一个茶。 是，这话倒是。您要掏出这么一罐九曲红梅往这儿一拍，许有80%-90%人就真不知道这是什么。别说喝过了， 真是听都没听过。 对了，就怕这个。就是。武术家怕不认招 哦， 茶学家怕不认茶，是吧？你不认人家这招，你就输着招。 对， 对不对？ 就只能是人家掌握话语权，人家说什么是什么，你不具备跟人家探讨的能力， 是不是这意思？ 这我说的都是人之常情。 嗯， 这来一歹徒掏出把枪了，你知道怎么躲？ 哦， 这个枪这个武器咱许见过， 哦， 咱在电视剧里许见过。 嗯， 那他来一激光笔，咱不知道这干嘛的，这跟那个 星战看多了， 哎，星球大战似的那个，他不认识，不认识就输招。 哦，对， 查也是一样。 嗯， 说龙井查，那龙井查谁都能说个三句五句的。 嗯， 他太有名了。 嗯。 啊，咱都知道点小故事， 嗯， 说不能说知道那么全面，嗯，我不是搞这工作的， 都知道跟乾隆有点关系。 对， 嗯， 那但是你说到九曲红梅，首先来讲哪儿的茶？ 嗯，好多人就不知道了， 什么茶？ 不是更不知道了， 什么味儿？ 听着像红茶，反正沾个红字儿， 哎，沾红 要蒙的话，就往红茶上蒙。 哎，这是很危险的。 嗯， 啊，那大红袍也沾一红字儿 的。哦，也对 啊，对呀，啊，它不是红茶了。 嗯。 但九曲红梅还真是一款红茶， 你看还是能管用的，啊， 哎，管点用吧，嗯，那么这个是很独特的。我们都知道杭州它是整个浙江茶区之龙首啊， 嗯， 它是最代表的品种， 嗯， 它最代表的茶区， 嗯， 产什么？产绿茶。 哦， 整个杭州整个的浙江乃至于整个的江浙范围内， 嗯， 都以绿茶而著名。 对， 这是毋庸置疑的。 嗯， 但是很少很少有人知道这里边有名优的红茶。 哎， 一提红茶都奔福建走。 对， 一提红茶都上祁门。 对， 上云南。 嗯， 那地儿有滇红。 对啊，祁门红茶，滇红， 祁红、滇红、湖红。 哎 啊，宁红、闽红。 嗯， 闽红还有分三大功夫红茶。 嗯， 还有小种红茶。 嗯， 呵，不够他忙活的了。 对，怎么都想不到九曲红梅。 对， 是吧？ 还真不知道，就在这个茶都杭州， 嗯， 还窝着这么一款 哦 名优的红茶。 哦， 隐世的高人 为什么在这儿窝着？你说 是咱慢慢解释呗。 窝在这儿了，哦， 那可不嘛。 嗯， 他没有很推广， 嗯， 到今天来讲九曲红梅是很小众的品种， 嗯， 到今天来讲真正说它的产量啊， 嗯， 和龙井比呀，实不足一。 嗯， 咱们上回讲过，龙井茶太受人欢迎了。 哦， 茶区不断的扩大呀。 嗯， 那扩大就证明人家生意好呗。 那真是 啊，那人家 供不应求。 对了，做生意都讲究喜欢这个。 哎， 供不应求这最好。 真是， 哦，别砸手里。 天天就想着在家怎么数钱。 哎，所以你看，西湖茶区不扩了，往外一扩，扩到钱塘周边，那叫钱塘茶区。钱， 嗯， 塘茶区又不扩了，一下出了杭州了， 嗯， 奔了绍兴，奔了越州了。啊，本来嵊州了， 嗯， 出了就是越州龙井， 哎， 啊，都有。那么九曲红梅不是，九曲红梅一直就集中在这小疙瘩地儿上， 哦， 啊，很小的， 没萎缩就不错了，是不是这意思？ 对，很小众，很小众的茶，嗯。那么聊起这款茶呢，我先得说啊，咱们这也是跟大家伙聊天，大家伙都跟朋友是一样的， 嗯， 就说我怎么知道这款茶的？ 哦，你怎么知道？ 哎。还是靠读书。 哦哦哦， 还是靠读书。 嗯， 这还想起来挺有意思。什么时候呢？这个事儿往前说，大概得十年前。 哦，十年前你还是一个 大学生啊。 哦 啊，也是研究生了啊， 嗯。 这个在十年前，我逛报国寺旧书摊儿。 哦， 现在这报国寺没旧书摊了 啊。对， 在以前来讲呢。这我一说咱老听众啊，很多很多都知道， 嗯， 我是最好逛报国寺礼拜四。 嗯， 别的市场都礼拜六礼拜日。 对， 就报国寺是礼拜四开始。 哦， 每礼拜四， 嗯， 就逛这报国寺，人头攒动。 嗯 啊，你就可想这人头多闲啊。 啊， 我每回去都想，我说许都不上班， 周四都不上班。 哎，这里边人都真是插不下脚了，你， 哦， 觉得， 哦，真的呀， 盛况空前啊， 哦！ 这个报国寺从前院到中进院到后院到大殿上边台阶上边， 全是破报纸， 全都是各种的摊位 啊， 哦！啊，都是各种摊位，卖什么都有，有旧货， 嗯， 有老货， 嗯， 哎，有的是软片的， 哦， 啊，就是纸张类的， 嗯， 啊，也有的呢是这个铜器的、铁器的、瓷器的，什么都有吧？ 哦， 哎，很热闹。啊， 哦，小潘家园是吧？ 比潘家园精致。 哦， 比潘家园东西的质量可好得多。 哦， 哎，这在当时来讲， 本人是每周四必去。 哎呀呵， 啊，每周四必去。 你看看你这个哪像一个大学生的样子？ 哎， 你这都是退休老干部的作风吗？ 这个在报国寺我还有多少多少的收获啊！ 嗯， 哎，这太多了，慢慢有机会给您说吧。 嗯， 其中有这么一天呢， 嗯， 就逛这报国寺。他这书摊集中在哪儿呢？ 嗯， 拜报国寺卖书的呀，头进院没有， 有， 得穿越了门到二进院。 嗯， 二进院是卖书的， 书不畅销。 倒谈不上，它就有个分区，人那会儿市场就有管理了，有分区 啊。好的， 哎，那么他在二进院那儿卖书， 嗯， 有若干个摊儿吧，都是长摊主。 嗯， 那我老去呢，人家知道我大致喜欢的什么东西， 哦， 人家给我留书。 你那时候喜欢的是 茶呀？ 哦哦， 啊，茶呀。 我以为好收个棒球英豪 啊。哦，那倒没有啊。那个我就是喜欢茶类的。 嗯， 那人家给我留书啊。 嗯， 这个就是做主屋的生意嘛。 嗯， 啊，那天我一去呢，他们得拿本书，说这书你看看， 嗯， 这不错， 嗯， 哎，我一看品相，首先说不错， 嗯， 就说这个完整度啊， 嗯， 起码够九品以上。 哦， 啊，就是说基本完好吧。 嗯， 但旧书没有太翻阅过，应该是资料室的书。 嗯， 什么书呢？就叫《中国名茶》。 哦， 小薄本。 哦， 小薄本不厚。 嗯。 我至今都记得，这是1979年出版的，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的。 哦， 啊，是庄晚芳、王家斌主编。 哦， 这本《中国名茶》。 哦， 啊，你和我的印象很深刻。 哎呀，很深刻了。 那是， 嗯， 这个我一看，哎呦，这书还不错。没有啊， 嗯， 咱没有这书，79年的， 嗯， 挺还算挺长时间的了呢。 嗯， 哦，我说这书多少钱呢？ 嗯， 经过一番讲价还价吧， 哦， 个位数拿下。 哦， 啊，很便宜。哦， 对， 对对， 这个东西以前很便宜，这现在要这么本书可贵了 啊。对，嗯， 为什么呢？茶火了。 哎， 这都是水涨船高的事。 吃喝玩乐大搜索，让城市多一种味道。 1118要发了！ 1118， 11月18日1号新家暖冬家装节，装修要发了！999精装，16件家具全配齐，999拎包入住，4K 超清电视，滚筒洗衣机，3开门冰箱带回家， 真的是省大发了！ 还有一个黑科技呢，普通防漏水升级智能防漏阀，最高可享20万漏水质保，别家可没有。 4008764888，4008764888，1号新家50元交通补贴等你拿哦！ 活动详见店内。吃喝玩乐大搜索，天天最新鲜。 他好多老书，我觉得这个，我虽然没有多杰老师买的这么多的这些老书啊，但是我买的好多书，我现在发现也挺贵，就尤其是像这种70年、80年出的书，他好多书我也不明白是不是现在他不更新还是怎么着啊？就是有好多的那个著作，比如说你看我买的那个叫中国烹饪百科全书， 嗯， 挺厚一本，但是你一看那个印纸，就是80年代印的那个感觉，那标好像才标多少钱？反正现在我买是它的，得翻了好多好多倍， 100倍吧。 哎，对，包括我原来还买过一本叫《消费心理学》，还叫《饮食心理学》，我现在记不住了。那个书也是，我觉得可能拿出来和多杰老师那书一看，你都觉得一看就是同时期的书，从纸张到印制，包括那个封面设计，你一看就是那个时期的。哎呀，那个书啊，你一买，你可能看那本书标价也就标1块钱、2块钱最多，你现在一买几十块钱，你不买还买不着。就有好多这种，现在我觉得挺有意思，但我觉得侧面上也说，咱们这些相关领域的著作一直没有太往前走，还是买的过去的书，我有时候老有这种担忧。 它没有需求量， 对吧？ 关键是没有需求量。 嗯， 这个出版社呢也是怕被坑。 嗯， 啊，您比如说吧，这出版社也靠门市反应。 嗯， 您比如说这个门市 书卖得好 啊，卖得好的加印呢， 嗯， 是吧？比如说那有的书也卖断了以后，加不加印怎么办呢？ 嗯， 看门市反馈。 嗯， 您比如说门市反馈回来了，说这个我们这门市有人找某某某本书了， 嗯， 比如说你说这个啊， 嗯， 比如说饮食心理学， 嗯， 啊，有人找了，好记下来， 嗯， 这全北京市啊，有100个门市部都提出来了， 嗯， 说有人找这个饮食心理学了， 嗯， 哎，那就觉得有重点性了， 哦， 加印吧， 加印完了以后卖出去一本，就是你， 是我全北京的所有书店都问一圈。 哎，对了， 我怎么那么讨厌？ 哎，你上各地问完了以后一登记，人家一找，哎，就你一人买。这不是没出现过 啊，真有呀， 太有了。 嗯， 啊，因为我的这个师兄弟呢，我是学文献的嘛， 嗯， 多久从事出版行业？他在出版社当编辑的是最多。 哦， 哎，所以我对这行业 一手资料 了解的是很多的。 嗯， 真有这样的。 嗯， 最后一对啊，各门师傅说：“哎，你们说您长什么样？”说完了长一样，你这不坑人吗？他起印最少也得2000册呀。这上哪年卖完了去？ 哦，好的。 所以也有这原因， 嗯， 啊，就是说它毕竟是比较冷门的学问吧， 嗯， 不是那么多了， 嗯， 啊，落实回我说这本书， 好，《 中国名茶》， 嗯， 《中国名茶》这书里边，当时我记载是40多款，写了40多个条目， 嗯， 各种的名茶，大部分我是知道的， 嗯， 啊，也不陌生， 嗯， 资料也不新鲜， 嗯， 哎，有的就不知道， 嗯， 九曲红梅就在其中， 哦。 这是在当时啊，我才听说了这个九曲红梅茶，就通过这本书， 嗯， 没有这书我不知道， 嗯， 啊，就是第一次知道这个， 嗯， 但是往后呢，这书我就撂下了， 哦， 就没再看，啊，平时翻一翻看一看，没太管这书， 嗯， 这到什么时候呢？前些年， 嗯， 前些年呢，到杭州，到杭州呢，那就无外乎就是办了事、讲了课以后就聊天呗， 嗯。 哎，反正到各地就找同行聊天，这我们就好干这个。找老前辈聊，我们这有个老前辈姓阮， 嗯， 叫阮浩庚， 嗯， 老先生今年呢也80多岁了， 哦， 啊，老先生了，高龄了，嗯，他也是现在是宋代点茶技艺的一个传承人，他恢复了宋代点茶， 哦，那厉害 啊，他做这个的， 嗯， 阮先生找他聊天， 嗯， 哎。聊起来真是不知怎么就说起来了这本书， 嗯， 就说这个我买这书，哎，我说我有这书，他说你怎么会有这书呢？我说这是我在旧书摊买的， 嗯， 我当然是没赶上了，79年的书嘛，我在旧书摊买的， 嗯， 哎，老先生给我讲这书的来历， 哦， 有意思， 嗯， 吃喝玩乐大搜索，让城市多一种味道。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赞助播出，先体验再装修就找一号新家。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品质装修品味选择，999一号新家。 无论多晚归来，家里总有暖洋洋的灯为你亮着， 无论多晚归来，家里总有扑面而来的温暖等着你。 一号新家暖冬家装999，装修家不一样，品质不妥协，给您期待已久的家。 一号新家暖冬家装999，装修家不一样，颜值不将就，给您喜欢很久的家。 一是大写的一，心是温馨的心，我是一号新家999，装修家不一样。 4008764888，活动详见店内。 吃喝玩乐大搜索，天天最新鲜。 这书怎么个来历呢？因为他当时就在这个茶研究所， 嗯， 他对这个书的来龙去脉了解得很清楚， 嗯， 因为庄先生呢早就过世了，庄晚芳先生那是要比阮浩庚先生再高一个辈分的人， 哦， 啊，那庄先生在世我没算过啊， 嗯， 我觉得100岁可能去打不住了吧， 你们茶界人都长寿吧， 啊，是 是吧， 不短寿啊， 嗯， 确实是庄先生去世岁数也挺大的， 嗯， 这个那么这书怎么来的呢？这就是改革开放初期， 嗯， 改革开放初期呢这叫万物复苏， 嗯 啊，百废待兴， 嗯， 明茶的生产发现这是一个大空白， 嗯， 这些年不提享受啊，不提品质生活， 嗯， 那不需要名茶， 嗯， 国民经济又不发展，也买不起名茶，那这导致一个什么结果呢？名茶的技艺要断绝， 哦， 名茶的文化要流失， 嗯， 因为那是一辈人就隔过去了， 嗯， 你想打60年代往后就没评过名茶了， 嗯， 上回我讲诗的名茶时我讲过这事儿， 对， 这20多年可是一个辈儿的人就出去了， 嗯， 这不是小事儿，这很危险的，所以当时呢就要求恢复，叫做恢复明茶生产。 嗯， 那么大军未动，理论先行。 哦， 是吧？咱们这事儿想办呢，得有个理论指导啊。 嗯， 咱把这明茶得再规整规整啊，看看哪些个是明茶，以前连这个概念都不许提了。 哦， 说这是个享受的概念。 嗯， 你喝茶，你粗茶淡饭不行，你干嘛还名茶？ 真是， 哎，所以说这就在70年代后期，这才又提出这概念。这个书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来编写的，挂名儿，挂王家斌和庄管芳这两个人。 嗯， 其实呢，还有其他人， 他们一起写， 一起写。我说说啊，我说，因为我觉得这老前辈还是应该提出来。 哎，对对对， 哎，当时是哪些人写的呢？庄先生牵头，庄管芳先生是浙江大学的教授，他牵头办这事儿。还有当时新华社浙江分社的一个记者，很知名的，姓唐，叫唐庆忠，啊，这个老先生我都不认识，因为他不是茶界的。还有当时浙江省土特产公司，因为茶叶归土特产管呀，土特产公司的也这位姓唐，叫唐立新，力量的力。还有当时中国农业科学院茶研究所，这是个老先生，姓陈，叫陈文怀。再加上浙江省农业厅当时的主要负责人就是王家斌，这些个人在一块儿写这本中国名茶。 嗯， 啊，就是算是集中了浙江省内最精锐的力量了。 哦，对， 那你想浙江有新华社，新华分社什么意思？跑得多，见得多。 嗯， 你能够提供一定的图片， 对， 还有他现在的一些状况。 嗯， 啊，那我还有农业厅， 嗯， 我还有茶科所， 嗯， 哎，这是上游。还有下游呢，特产公司，特产公司是卖茶的，哎，我也找一位，再加上浙江大学的教授，这就算是 人员构成比较多元化，相对比较完整了，就 挺讲究的， 对对对， 所以这个书其实可读性很高，啊，但是后来也没有再印，也没有再产，这也是蛮遗憾的，那就是说通过这一本书，当时我就知道了九曲红梅，但是我现在想这还是万幸， 哦， 因为这是浙江省人编的。编的中国名茶， 对， 他势必要把九曲红梅写上，他也了解九曲红梅，写的资料也很丰富，后来大量编各种版本的名茶志， 没有， 我看基本都用的这个版本为依托。 一汽大众岁末狂欢，12大礼包来宠你，零首付零利率，置换贷款双享礼，老客户最高3年零利率，享额外置换延保补贴、维修保养券，详询4008171888，一汽大众。 地下管网是城市运转的生命线，燃气管线更是与每个人的生命和财产安全息息相关。第三方野蛮施工、私挖破坏极为危险，已严重威胁燃气管线安全。挖掘作业前，请谨记拨打96777，北京燃气24小时为您提供施工配合，共同关注燃气安全，发现隐患，请及时拨打96777。 承天门酱酒，酱香一脉，家国味道，北派酱香，盛世共饮。我爱北京承天门酒。 金珠来了， 金珠来了！ 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猪年生肖酒，平顶有只小金珠的酒即将上市。 哇，平顶的小金珠真可爱，金光闪闪！祝大家2019猪年福气满满！ 北京燃气客服热线96777温馨提示：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北京燃气”，下载安装并绑定燃气户号，卡表用户更换 NFC 燃气卡或使用蓝牙读卡器即可体验手机购气。北京燃气提示您，燃气灶具报废年限为8年，超期使用有风险，请注意定期更换。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北京燃气，下载安装并绑定燃气户号，燃气缴费、报修、自采暖补贴报数等一站式服务尽在北京燃气 APP。 秋天是安静的，可以静下心来享受生活，秋天是喧闹的，可以尽情品尝收获的喜悦，快点带着这抹秋季暖阳享受秋天的乐趣吧。北京电台携手八达岭奥莱温馨提示：不断行走，不断收获，用心体味生活的快乐。 八达岭奥莱周末出游好去处，万千品牌精品始终超低折扣，让您和家人享受国际级的购物体验。京藏高速陈庄出口即达，八达岭奥莱。 丽华丽华快餐精华，中国外卖领导品牌丽华快餐。 一家一团去旅行，众信旅游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时间自由，行程增密，专车专导，服务专享，全家出游就选众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098988，或登录众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乌龟，你作弊！ 兔子，你别血口喷人！ 自从赛跑改成赛车，你每次都赢，今天堵成这样，你还能半小时到终点，骗谁呢？ 我有杀手锏呐！关注北京电台，不光拥堵信息早知道，还有精彩节目一路相随。

天天最新鲜。 各位好，欢迎收听吃喝玩乐大搜索，我是孙涛啊。今天的节目里咱们给大家请来的是史地文化学者、茶文化学者、畅销书作家杨多杰老师，给我们讲的是名茶谱之第二期啊，这个讲的是九曲红梅。前一节呢，我们让多杰老师讲了一下他是怎么跟这九曲红梅结缘的，是通过一小本书啊，《中国名茶》，1979年出的，杨多杰老师在那个报国寺的旧书摊上买到的啊，我记得还算清楚。当然结缘了以后，那是不是就得尝尝吧？从字面上得走到您茶杯里吧，是不是？ 对，他当然得落实下来了，但是有问题。 问题？ 没地儿买。 哦，当时北京没有这款茶。 真的很少见，您比如说正常的茶叶店不卖、 哦、 茶城呢基本上也没有，因为它太小众了。 但是你们属于是专业领域了嘛？对，您当时已经念的是这个研究生、 已经圈里了， 对吧？老师啊什么的肯定你们圈内的人，那应该是我买不着，应该你买不着，不应该你应该能找着啊，你们 哎，轮不上喝它，其实还是这么回事。 哦 啊，就是说也没有很大的一个兴趣。知道了就到这程度、 哦、 啊，觉得有意思、啊，就浙江还产红茶，我们那就是随缘，有机会就尝尝，没机会也不死乞白赖的找，能喝的茶。 学一点不严谨， 把它能喝的太多了， 哦， 喝不过来， 嗯， 我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 喝不过来 啊、 哦， 真是、这个、 只恨人生苦短， 哎，对对对，只恨这个容量有限、 哦、啊， 确实是案头老是堆着这个全国各地。咱们这个我们这好朋友们给送来的茶叶，让尝一尝。说实话我都很感兴趣、都很感兴趣，就是说喝不过来也就是了。你比如说这红茶，前两天我还喝一款叫普安红，贵州的，拿这个福建的工艺做，还是福建很有名的老师傅去做的，做出来的这个普安红，也寄我两块啊，完了我也喝了喝，也有个风味吧，也有个风味，就是就想不起来喝这茶，但是一到杭州就想起来了。这个杭威茶都呢，你绕不开。你做我们这工作呢，也老去啊，有的时候是做活动，有的时候是讲课啊。那一年去是新书发布，那会儿就茶经新解嘛，就是做这新书发布会，到这个杭州，那么朋友也多，就聊起来了，哎，我说弄点九曲红梅。尝尝，就跟您说这意思差不多、我弄不着你还弄不着吗？ 对， 当然是弄得着了、 哦、 说那这么着吧，说这个、杨老师好不容易来一趟，那个带看看去吧，说带我去瞧瞧去、但是我说的时候其实是不在月份上了，我去的时候已经七月份了， 这是哪年的事儿了 啊？这是去年的事儿，去年 到去年您才正式的要喝九曲红梅， 对，就还是很小众、 这都已经十年了、从您知道到喝 十年了、因为也没有人送我，他们杭州送我 都送龙井， 确实是都是龙井，红梅是很少的，我说我那我想了解了解，学习学习，因为到哪儿我都是这思路，那到哪儿都有老师， 对， 哎，那你不了解他了解，他就是你的老师，一字之师也是老师，我说那我了解了解，当时我们这有一个好朋友叫高婉容，高老师，他是做这个少儿茶艺的，专门做小朋友的茶艺培训、 对对对，现在也有这么一路， 12岁以下， 他 在这个西湖小学，就是做的很专啊，做很久，他给我引荐，他说那咱就拜访一下这个九曲红梅的省级非遗传承人，这位老师姓冯，冯老师傅。姓冯，叫冯赞玉，赞美的赞，玉器的玉，冯赞玉老师，还带我去。他为什么得带我去呢？他这地儿说在西湖区，他不在西湖，能理解我这意思吗？ 明白。 他可开出这西湖可老么远老么远了，就是九曲红梅的核心产区，不是龙井村，这得先明白啊，不是龙井村烧这手都做出一九曲红梅来，两码事，也是在西湖区的范围之内，但是这地儿可离着西湖真远呀、反正我没车去不了， 就得到这么个距离吧。 九曲红梅嘛，你听这名儿，这 弯弯曲曲的哈，是这意思吗？ 就好不了。 这地儿是哪儿呢？现在叫双浦， 嗯， 叫双浦镇，叫双浦镇。浦就是这个字儿，怎么能给组出词来呢？ 我并不知道是哪个浦， 黄浦江的浦。 哦， 黄浦江的浦，丹江水的浦。 嗯。嗯， 哎，它叫双浦镇，双浦镇不大，就80平方公里这么一个范围之内，它是俩镇合一， 嗯， 两个镇合一个镇，怎么叫双浦呢？ 嗯， 这两个镇都带个浦字儿， 嗯，哦， 合在一块儿， 哦， 也别叫你了，也别叫我了， 啊，对对对， 你能明白这意思吗？ 明白明白明白， 叫双浦，嗯，它这里边这个主产茶， 嗯， 就是一个算是个茶区吧， 嗯， 茶有多少呢？1500多亩， 哦。那也不太大 啊，这是不大， 嗯， 所以问题就在这儿，它还是一个小产区 哦， 是一个很小众的这么一个产区。 嗯， 那我们啊开车到这地儿了，但是现在这地儿也城市化啊， 嗯， 我们到村里， 嗯， 都是新农村建设， 嗯， 住的比我好 啊，哦， 啊， 你别老到处哭穷 啊，真的， 嗯， 家家小洋楼， 嗯， 我们就到冯老师家里，咱就说冯老师家啊。 哦， 院子里有10棵果树， 我天哪！ 啊，你算算， 确实比你强 啊，那是 比咱都强 啊，那是。嗯，也当然，冯老师是个是吧？这个劳模， 嗯， 人年轻时候就是劳模 哦， 种树可一把好手，种什么什么活， 哦， 嘿，我说都说这樱桃好吃，树难栽，您老人家两棵， 嗯， 嘿，种的都倍儿好， 嗯， 啊，什么果树都有， 嗯， 这冯老师是个地道的农民出身， 嗯， 啊，原来在当年有生产大队的时候，就是。劳模， 嗯， 啊，他是当时的省级劳模，嗯，也是挺怎么说挺传奇的。一会儿跟你讲啊，这故事有意思。 嗯， 那么到他们家，我去的不是月份， 嗯， 什么月份呢？7、8月。 哦， 7、8月可就不做茶了。 对， 所以我是突发奇想，我到那儿参加活动， 嗯， 我说想看这个，想看这个，朋友就带我去拜访了这个冯老先生。 嗯， 冯老先生今年才70岁。 嗯。 啊，看着可不比70岁啊， 嗯， 看着比70岁大 哦。 为什么呢？老先生这有造型 哦， 一脑袋白头发，一根黑的没有 哦， 头发还倍儿多， 嗯， 全白呀，啊哦，也不染， 仙风道骨 啊， 感觉是老神仙那路线的， 是是是是是。我说您下回您注册个品牌，咱就叫白头翁茶叶， 啊， 这多好啊，这。 白头翁它是种鸟的吧， 哎，是 吃喝玩乐大搜索，让城市多一种味道。 谢谢您了，师傅。 张哥，你车怎么让别人开走了？ 这不又该验车了吗？上班工作忙没时间，哥就叫了人保的金牌管家帮我去验车，验完还送回家门口，不用自己跑，省时又省心。 不错哎，快给我也来一个。 拨打400-1234-567，投保满额，验车就找人保代劳，服务规范，靠得住。 畅享轻快生活，就选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交通银行给新客户送惊喜啦！即日起至12月31日，首次开立交行借记卡的新客户，完成指定任务即可获得500元新户专享惊喜。详询交行网点或致电95559。投资需谨慎。交通银行给新客户送惊喜啦！即日起至12月31日，首次开立交行借记卡的新客户，完成指定任务即可获得500元新户专享惊喜。详询交行网点或致电95559。投资需谨慎。 吃喝玩乐大搜索，天天最新鲜。 这个老先生呢，这个接待我们，那说那就很遗憾的是什么呢？就是没有制茶了， 做茶这个。 对了，制茶就没有了，只能说咱们喝喝，感受感受。我， 嗯， 就跟他聊天，我说您就当地人呀，啊，他说我就是这当地镇上的人。 嗯， 我说这个九曲红梅咱这儿产吗？哎，他说咱这儿产九曲红梅。我说除咱这儿哪儿还产呀，啊，除咱这儿没地儿产， 嗯， 只有双浦镇能产九曲红梅。 嗯， 哦，我说是这么回事。我说那个有没有其他茶？他说有，你看咱喝的不就我们这儿产的龙井吗， 嗯， 有龙井茶，因为待客嘛，上来都先喝了杯龙井，都这样。 嗯， 哦，我说这就咱双浦产的。他说对，这是双浦产的。我说这龙井，他说这龙井这么着，这龙井谁先会的？整个双浦镇我第一个会的。 哦， 你算算这他这产龙井历史还没多久啊。 哦哦哦哦， 他说 我是为增收， 嗯， 当时我已经是劳模了， 嗯， 我还带领大家致富。 哦， 怎么致富呢？那就多种经营， 什么火卖什么，对吧？ 龙井，我这本他种的这树都是龙井树， 嗯， 就是龙井群体种的树， 嗯， 但是您可注意，他可不会做龙井茶 哦。 就是龙井，您那个十个 啊，斗戴摔机挺脱口专压模， 一个都不会 哦，一个都不会 啊，一个都不会 哦， 不懂的， 属于人家那个隔壁村的保密项目， 哎， 没有告诉他， 哎，不晓得 对，不了解 啊 不了解，所以你看，都在杭州，还都在西湖一个区上， 嗯， 差异非常大 哦。 你别看这儿也种龙井茶，不会做， 嗯， 真正做还是这冯老师80年代以后， 嗯， 给。从外边请老师傅回来再教， 嗯， 再一代一代传，但是到现在为止你看双浦啊， 嗯， 双浦的龙井茶技艺传承人也是十好几位了 哦， 啊，也出了几位炒茶的大师了 哦， 啊，炒茶比赛他也得冠军了， 嗯， 但是咱有什么说什么，他的历史不是很久， 嗯， 这引出来的是什么呢？引出来是九曲红梅产地的一个特色， 嗯， 什么特色呢？就是他这地儿只产红而不产绿 哦， 人九曲红梅不有这么句话吗？万绿丛中一点红 哦， 整个在杭州， 嗯，还真是一点，一点儿还真是没说错。 哎，那就是人家讲究这个用字哈，一点都不带差的。万绿丛中一点红，只有双浦镇能产这个九曲红梅茶，他还就会产九曲红梅茶，不会产绿茶。 嗯， 哎，我说这有意思哈， 嗯， 我说这怎么个？由来呢？ 嗯， 您这怎么会的这工艺呢？ 对呀， 因为这红茶工艺跟绿茶工艺满两回事， 对， 是吧？ 嗯， 绿茶工艺您不管十项八项也好，它以炒青为主， 嗯， 红茶工艺里边讲发酵的， 对，而且我还以疑问，离这么近，怎么就一点没受沾染？他怎么就学了这个了？你感觉有点，他好像是那《桃花源记》里边那桃花源似的，是吧？ 哎，不受外界干扰。 哎，这个也很奇怪。 哎，有意思。我就问冯老师，我说您就当地人，他说我是世代居住在这个地方啊。我说那这怎么个意思呢？他说大概是这么个情况。首先来讲呢，我们这儿这制茶技艺呢，也不是我们的。 嗯， 我们原来不会，我们都土生土长当地人就不会这个了。他说我们这儿这技艺是外传的。 哦。 打哪儿传过来的呢？打福建传过来的。 哦哦哦， 这是福建的技法。哦，我说这您还能讲得清楚？他说不用我讲清楚，您听听这名字，我也听对了，九曲。 嗯， 叫九曲麻的。 嗯， 凡是叫个九曲什么九曲什么啊， 嗯， 叫九曲的这种，多跟武夷山沾边。 哦， 武夷山就有九曲。 嗯， 武夷山就做九曲茶。 哦， 他也做九曲红茶。 嗯， 他甚至做九曲乌龙。 哦， 他都做。 九曲是个地名吗？等于 对，他， 哦， 就是武夷山那山水，他不是？ 哦哦 哦， 对，蜿蜒。 哎，地貌嘛，特征嘛，那就是把它叫九曲。 嗯， 做这么个地名，所以这个茶呢，不是我们当地的手艺。 嗯， 好了，我一听这我就解释合理，为什么呢？福建就是以做红茶著称的， 哎， 天下红茶是一家。 嗯， 一家就出在了福建省。 嗯， 再说发源地来讲， 嗯。 就福建， 嗯， 红茶啊，今儿说七个不服八个不忿都可以， 嗯， 发源是一家， 对， 就跟说这天下武学出少林， 嗯， 都拜达摩老祖，许有道理， 哦， 啊，我是这么想，我不练啊， 嗯， 我就琢磨这意思，我给您举， 嗯， 看咱们那武术家，我看都供达摩老祖，他觉得他是武术家， 嗯， 啊，有这么句话，我到少林寺他们给我讲， 嗯， 说这武术往这儿出， 对，反正得有个祖师爷吧， 对， 嗯。嗯， 那这个它可好不可好咱不敢说，我们这茶确实可口， 嗯， 天下人知红茶为何物，会做红茶这件事儿，你别看今儿我跟您聊杭城， 嗯， 但我得说准了是在福建， 嗯， 武夷山明末清初的时候，这人甭管因为偶然因为必然吧，突然发现这茶叶要这么一闷一发酵， 嗯， 温湿度这么一合适， 哦，好喝 好喝， 嗯， 风味上为之一变，就是不是一种等级的好喝的 哦， 就跟吃生肉和吃烤肉的区别一样 哦。 我这还茹毛饮血呢， 嗯， 您这都烤上了 哦，还是自然啊，是吧？ 没自然都香 哦，哎，那还真是 俩味儿了， 嗯，提升了一个境界。 哎，对了，没有可比性了， 嗯， 这是人家福建有的， 打福建往出传，一支一支传。您以后听我聊啊，今天我聊不到这么多。什么叫祁红啊？ 嗯， 哪个叫湖红啊？ 嗯， 湖南红茶、祁门红茶，都是光绪年打福建出去的人，到那个地儿再去设庄，再去做这个茶。再加上什么滇红，那就更晚了。 嗯， 那就更晚了。要到广东的英红，那就到解放以后了，都已经是。再包括咱这九曲红梅，要打根儿上倒，就倒一针，都倒在这福建上了。 嗯， 这是福建重要啊，重要的搁后边说哈、啊，且聊不到福建茶呢，您放心啊。 嗯， 前面好多没聊的呢。 嗯， 那么接着说，说的九曲红梅，他说我们这儿啊不会做这个茶。 哦， 什么年呢？他说这说不准了，大概是咸丰年。 哦， 咸丰年太平天国的时候， 嗯， 打福建迁过来一支人。 哦， 因为战乱。 哦哦 啊，一路顺水路而来，就到了这个当时双浦镇这位置，不是城里，是城郊。 嗯， 它是郊县。 嗯， 那你这个很合理，那没法进杭州城。 嗯， 这离着杭州城还远着呢。 哦，外来文化。 哎， 嗯， 到了这儿了。这人到这儿以后呢，人口一迁徙带来的什么呢？技艺的传播和变更。 哦， 那么这部分人呢，他会做茶。 嗯， 到这儿一看，这儿也有茶，看见树了。 嗯， 咱做做试试吧。 嗯， 拿那工艺套这茶种，经过这么摸索，最后就做出这茶来。 嗯， 这是九曲红梅当时的一个来历。 嗯 啊，当时一个来历，就是现在也比较公认这一点。 哦， 就是本源， 嗯， 应该还是传自 福建。 嗯， 吃喝玩乐大搜索，让城市多一种味道。 本时段由人保直修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哎，怎么突然没油了？ 别着急，我已经叫了救援服务，师傅离咱们只有2公里，一会儿就到。 你什么时候叫的？我怎么没看到啊？ 全靠这个神器，中国人保 APP， 人保车险客户投保车损险，完成车辆绑定就能一键呼叫救援服务，出车搭电、送油换胎都靠它，还能实时查看救援车辆位置。喏，现在救援车离咱只有800米了，人保直销车险，专业化救援，放心看得见。 4001234567。 本时段由创立110周年的交通银行特约播出。 交通银行邀您拼团享惊喜啦！11月30日前登录交通银行手机银行，参加拼团活动，购买专享产品，成功拼团，惊喜多多！赶快呼朋唤友拼起来吧！详询交行网点或致电95559。投资需谨慎。交通银行邀您拼团享惊喜啦！11月30日前登录交通银行手机银行，参加拼团活动，购买专享产品，成功拼团，惊喜多多！赶快呼朋唤友拼起来吧！详询交行网点或致电95559。投资需谨慎。 吃喝玩乐大搜索，天天最新鲜。 历史上叫的不一样，也叫过九曲红茶， 嗯， 也叫过九曲乌龙， 嗯。 也叫过九曲香茶， 哦， 也叫过九曲红梅， 嗯， 说的大概是一码事，说的就都是这个九曲红梅茶， 嗯， 但是九曲红梅茶呢，刚才我讲的是打福建传过来，传过来以后呢，还有过一次断绝， 哦， 还有一次断绝，什么时候呢？这事儿大概就到了抗日年间， 哦， 抗日战争时期， 嗯， 抗日战争时期，这个杭州城的周边。非常遭了一些涂炭， 还真是， 哎，非常遭一些涂炭。那么这冯老师给我讲呢，他就说别人不提，就说我们家， 嗯， 就说他们家， 嗯， 这个双浦世代居住待不下去了， 嗯， 举家迁往嵊州绍兴一带， 哦， 迁走了， 哦，往做绿茶那边走了， 哎，就是先得活命啊，这地儿活不了，为什么呢？三光政策烧的双浦了， 哦， 整个村子夷为平地， 嗯， 化为焦土， 哎呀。 全都烧了， 嗯， 我说那您家留下点什么没有呀？他说我们家还真留下点什么。这日本鬼子过去以后，抗日战争结束了，光复了，他往回这么一走，他不又回到这地儿，他还得回来。一听说没事了，往回走，一看老屋子全烧掉了，有一间偏房没烧了。 嗯， 这偏房怎么没烧了呢？它就是梁架的结构，倒梁不倒架，这梁下来了。斜木叉就把这房子就给盖上了， 哦， 就半截儿半截儿，这山， 嗯， 半截儿山墙还在，就等于是个有个空间吧， 嗯， 这部分还在，说在里边刨着刨着呢，还刨着出4把椅子来，

黄金压岁钱我们都喜欢。 买红包到建行，金猪压岁快乐成长。中国建设银行压岁金系列之五猪年压岁金，为小朋友专属定制的黄金压岁钱。中国建设银行。吃喝玩乐大搜索，天天最新鲜。 好，欢迎您在广告之后接着收听吃喝玩乐大搜索哈。咱们今天跟大家聊的还是咱们名茶谱，其中的这一个名茶叫九曲红梅，还是咱们杭州产区。杭州产区大家都知道有名的是龙井，但这九曲红梅有人说真的够得上名茶的等级吗？它怎么有的名呢？这一节咱们给大家讲讲啊，朵姐老师。 哎，好，这个刚听的朋友您得知道，我们今儿聊的还是名茶。 哎， 名茶的一种叫做九曲红梅茶。 嗯， 红茶，哎，您还记好了，是浙江省产的红茶。 嗯， 老说浙江省产绿茶，它其实能产红茶。 哎， 哎，当然就产这一个。 嗯 啊，整个一个省真正能叫的名优红茶的， 哦， 只有九曲红梅这一种， 一点红嘛， 一点红， 真就是一个点儿啊， 哎， 可没有谦虚的意思。 是上回这个孙涛老师已经肯定了这一点， 真的， 真是一点点的红， 用词真的是非常的恰切， 是是是，不是一片红， 真的是， 也不是一滩红，啊，就是一点红， 真是一点儿， 哎，它就产在我们浙江省， 嗯， 杭州市西湖区， 嗯。 双浦镇， 嗯， 就这一点产地， 哎， 很少的， 嗯。 他说怎么有的名啊？那有名就早了， 嗯， 成名甚早， 嗯。 那说起来是在1915年， 嗯， 这一年是巴拿马万国博览会 啊，又是这个事儿啊。 你说你不服还真不行，你说当时得送了多少样去啊？ 真是，先一提，会不会以后所有的名茶都得提到1915年这个事儿？ 不会，也好多没轮不上的啊。他是， 嗯。 那么在众多的这个送去的农副产品当中，浙江省内绿茶红茶 嗯 都获奖了，没提九曲红梅 嗯， 但这问题就在于浙江省的红茶 就这一个，没有别的， 没有别的 嗯， 而且能够到获奖这级别的 嗯 也不会有别的， 也就剩它了， 哎， 啊， 也不会有别的。那你想1915年往今儿算呢， 嗯， 100多年了， 哎， 一百多年人家算成名早的吧， 嗯， 这肯定得算是， 嗯，百年老茶， 哎，老一番的英雄了啊。 对对对对， 这个那你可不，他成名的时候那白茶还没地儿待呢， 那真是，嗯， 哎，什么叫白茶，哪个叫黑茶 啊，真是 边靠。那还必须是人家当时说有老资格老前辈啊， 嗯， 再说就到了1929年，这一年很关键， 嗯， 这一年对谁关键，对于整个的浙江的茶都很关键。 嗯， 1929年是什么呢？是首届的叫杭州西湖博览会。 哦， 这个事儿很有意思。 嗯， 您今天到杭州去旅游，就在西湖边上。 嗯， 啊，新新饭店借底儿啊，借底儿这词儿用的不好啊，太土了。换一个啊，新新饭店的隔壁 啊， 不远的地方。 嗯。 还有一个叫西湖博览会博物馆， 哦， 那，就是纪念这个1929年这一次就是第一期的这个西湖博览会。 嗯， 再办是什么时候呢？就前几年才恢复出二届的， 哦， 没连上。 嗯， 就是那个当时是很轰动的， 嗯， 整个这么物阜民丰的浙江省， 嗯， 杭州市这些个名优的，那不光是茶叶了 啊。 然后还有什么好多 物产 丝制品， 哎， 丝制品是最多，在那个届上也是大放光彩。 嗯， 这一届的1929年，您记住啊，首届杭州西湖博览会。 嗯， 在这个上边，那当然他又露脸了。 嗯， 那你想想，没别人呢， 嗯， 一参赛就他，一参赛就他呀。当时选送的有什么茶呢？ 嗯， 一个茶是寿眉茶， 嗯， 不是咱们说今天白茶那寿眉。 哦， 我得给您说好了。 嗯。 跟那也没关系， 嗯， 另外一种寿眉茶， 嗯， 再有呢叫极品乌龙茶， 嗯， 还有就是红茶， 哦， 都在这个博览会上获金奖， 嗯， 那这里边还是 九 曲红梅， 嗯， 九曲红梅，这就两回了啊， 嗯， 人家有时候占一仙， 嗯， 是吧？ 哎， 别人都没有，你们都绿茶。 哎，对， 你们竞争太激烈。 这就跟我们有时候那回说评节目，啊，说怎么有一个老师，他每回做节目都能评上。人说那是，人说这 全北京凭可能你们市级范围内的所有的这些电台里的戏曲节目，就上元老师这一份，说中央台有一个戏曲节目，其他没有了啊。那你看，这就跟九曲红梅这，当然人家做的确实也出色，那加上没有人跟你竞争，那你多少程度上也稍微占一点便宜啊。嗯， 对。那么这个九曲红梅呢，一下就火起来，因为人家谁有喝红茶的需求？ 嗯， 万一我调剂口味，我想喝两口呢？ 对， 哎，也有这需求。 嗯， 所以它有一定的市场，它的产量又不大，两者之间就比较合理了。好，那么这往后接着说， 嗯， 这说的还是一般性的，我下面给您说一个呢，就说的比较具体了。 嗯， 但是这个东西呢，这是一份文献档案， 嗯， 我要说呢，我就得给您说清楚了，因为这文献档案呢不是我的， 嗯， 这文献档案是个私人的收藏。 哦， 啊，就是人家收了这么一份，这咱得给人说，因为引的是人家的东西啊。 好， 这当时是有一个收藏家叫赵先生，姓赵，叫赵大川。 嗯， 啊，在杭州。他呢，这我还真让我眼热啊，还帮他收着了呢哈。我怎么没收着呢？ 你那气迷心的劲儿， 说的就是呢。那都搞这工作，我也想收。 还 人有心啊，人收了一本，是1928年当时的民国政府工商部举办的叫《中华国货展览会》。有这么一份名录，就叫《工商部中华国货展览会实录》，这么一份东西。在这个东西往后翻第三边，我见过这东西。 哦， 第三边的地方呢，有这么一个，有这么一份评语，叫《关于茶叶审查之意见》。 嗯， 就是说你这博览会好多种，有茶叶，茶叶我得给你总体审评的意见。 嗯， 有这么一段文字很精彩，关键这文字谁写的太重要了。 哦，谁写的？ 当代茶圣吴觉农。 哦， 这是吴觉农先生，那太有名了。 嗯， 也是我们新中国成立之后第一任的农业部的副部长。 嗯， 也是第一任中茶公司的总经理。 嗯， 那对中国茶叶发展有重大贡献。 嗯， 刚才我谈的，您还记得我之前说我收本书，庄万芳先生写的。 对， 庄万芳先生就是吴觉农先生的学生。 哦， 还差了一个辈分。 又差了一辈儿， 差了一辈分。 哦， 那你想庄先生都多大岁数了？ 哦， 那吴先生多大岁数？ 哦， 你就可以想。 嗯， 现在吴先生的公子还在。 嗯， 那吴家选先生， 嗯， 可都90多了啊。 哦， 还在。 哦， 哎，也还在。那么当时吴先生写这个意见呢，就是他是评价当时的这个红茶。 嗯， 评价当时红茶怎么说的呢？我就提红茶这段啊。 哎， 因为那咱就讲的这红茶吧。 嗯， 他说，就此次各省出品言，咱们这段说啊，就是你们这回拿回来的红茶，当推哪儿的呢？ 九曲红梅。 没这么写。 哦， 红茶当推安徽之祁门为首。 哦哦哦哦， 第一位啊。 哦， 接着听，这以后都给您聊啊。 嗯， 第二谁啊？ 嗯， 江西之宁州次之宁红。 哦， 宁红现在也很偏门了，在当年来讲老二的角色啊。 嗯， 第二位，两湖之红茶最下。 嗯， 完湖红不行。 哦， 品质不好啊。 嗯， 但人家说的明白，人说是就此次各省出品言。 好，哦， 咱就事儿论事儿。 好， 哦，没说你们好不好。 对，就是你们这次送的这些啊。 对了 啊， 但是他后边有评价，这有意思啊。 嗯， 他说但是这一但是带拐弯儿。 哦， 是祁门不得第一吗？ 嗯， 有问题。但祁门价高。 哦， 价格太高了。 对， 不行。而两湖之茶价格甚低，香气虽显不足，但水色茶味均有可取之处。 哦，就是老百姓能喝得上的茶。这是， 哎，对了，你这话得多听啊。 哦， 所以你知道他们引文献有的时候他引一孤劲儿。 哦， 他断章取义。怎么叫断章取义？ 嗯， 人后边是有再解释的成分。 有但是，他把但是给去了， 他把有利于自己那部分给说出来了。 你们不都这么干吗？ 啊，那是他们。我这么干像话吗？接着说啊，还没说完呢。 嗯， 因为还没引出红梅来呢。 嗯 啊，如能积极改良，那不难驾宁州祁红而上之。说的是湖红啊。 哦， 啊，就说你要好好改改，咱这性价比这么高。 对， 好茶 你能推广。嗯， 哎，后边这句评价更高了。 嗯， 说且可进而与印度锡兰茶抗衡。 哦， 都做红茶，他也做，咱也做。印度红茶有名， 你走低价茶的路线。 锡兰红茶有名。 嗯， 咱把它都能给竞争下去。 嗯， 最后这句说的跟咱有关系。 哦， 说红茶最后这句， 说杭州之红茶， 嗯， 那说杭州之红茶就是说九曲红梅啊、 嗯。 杭州之红茶，色、香、味， 嗯， 一极优， 嗯， 特别好， 嗯， 系价格极高而。 哦，比祁门红茶还贵。 哎，这段文献很有意思。 吃喝玩乐大搜索，让城市多一种味道。 私家车主请注意，私家车主请注意，私家车主请注意，您的专属权益来了，来了。 现在办理建行龙卡汽车信用卡，可享积分换油、优惠洗车、道路救援等基本权益，更可享平安车险零利息、零手续费、零首付、三零分期优惠。 建行龙卡汽车信用卡，一张您和爱车都会心动的信用卡。 更多精彩内容，详见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网站。 吃喝玩乐大搜索，天天最新鲜。 他前面评价那个说，那为什么把祁门红茶评第一？明、 嗯、 红或者胡红、嗯？前面讨论的是大宗红茶 哦， 能大量出口有量的， 嗯， 要多少吨有多少吨的， 嗯， 这说实话，要是这几位开会， 嗯、 九曲红梅就不应该参加。 对，你不是一个量级的，是吧？国家元首开会，你来一县长， 倒不是这么个问题。问题在于、嗯、人家都是玩外销的 哦， 对吧？ 嗯， 人家都是。刚才说了，人吴觉东先生在这里边说的好啊， 嗯， 可近与印度西兰相抗衡，那就是说我们争衡的是世界舞台， 哦， 我们要在那世界茶贸易那个角度去获利， 嗯， 去薄利， 嗯， 啊，为国家争利嘛， 嗯， 那这个说的是他们的事儿，话一拐弯说杭州之红茶色香味一极优，然价格太高， 哦， 什么意思？就是说作为内销市场， 嗯。 大家伙儿，中国人，咱们自己喝的高档红茶而言，嗯、杭州之红茶九曲红梅是这份的 哦， 这第一等的 啊、哦。 当然，价格是极高的， 第一等 啊。对、 哦， 价格高一定不能外销 哦。 那还有什么竞争力啊？ 嗯， 外销市场拼的就是价格呀。 哦， 你还能有西兰的便宜？ 嗯， 你还能有人家印度的便宜？ 嗯， 咱们在这上面吃了很大的亏。 哦。 所以说这一段文字还很精彩， 嗯， 幸亏咱们有这位收藏家啊，人把这个实录给保存下来，什么都有新人， 哎， 是吧？这给咱们提供了一个很珍贵的这么一条史料 哦， 让大家知道这个九曲红梅茶在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地位， 得到过专家的认可， 相当大的认可， 哎，还真是、嗯、 是吧？应该讲是一个殊荣了，一种评价， 嗯， 人家说白了，吴觉农先生。什么没见过呀、 啊？对， 人家是评茶的人呢， 嗯， 人能给你这么高的评价， 哎、 那可见九曲红梅，应该讲最后这虽然是批评，就像夸似的 啊、哦哦、还真是， 对不对？ 就领导你要注意休息啊，类似这个路线的批评了， 对对对对对，这就是夸赞 啊、 哦，这就是夸赞，那就这就我们说可以从一个角度。认知九曲红梅，人家作为名茶，那我觉得是不是就有点发言权了呢？ 有有有，太有 啊！ 就人这价格，人也有发言权，人家高端的代表、 啊。你这个人怎么老按价格一论呢？ 啊，那应该按什么呀？人家吴觉农先生都说了，价格极贵， 是价格是挺高的， 是吧？ 但到今天为止啊，你说的这价格，我倒可以多说两句啊。 嗯、 到今天为止，九曲红梅的价格还是偏高的 哦。 还是算总体 和他隔壁那个龙井比呢，他也贵， 要相对来讲 八八八八了， 那他没这么贵 哦， 他没这么贵， 他来三个八行吗？ 啊，得比这贵 哦， 得四位数， 得四位数， 也得四位数、 哦、 才能有不错的茶 哦， 因为他用的原料、 哦、 还用的是龙井 哦 啊，龙井的群体种， 嗯， 我原来问过这个冯老师， 嗯、 冯三玉冯老师，我说冯老师您看，咱们现在是用群体种好喝呀。是用43号好喝呀？ 嗯， 老先生说，一般人问我，我就告诉他都好喝。 嗯， 啊，您要问我，我就不能不说实话了。 嗯， 实话还是群体中好喝。 哦， 相对来讲，滋味更丰富一点，感觉会更好一些。 嗯， 啊，那么这都是做龙井的底子。 嗯， 那我是不是不做这红茶，我就做龙井也卖钱呀？ 哎，对，那还真是。 我就算的是很实际的账。 嗯， 那我这儿。费力不讨好，因为这加了一个发酵的工艺， 嗯、 这发酵不好就馊了、 嗯， 就酸了，就不好喝了。那么加了这么一道工艺，我去卖， 价格不会太低，啊，不会太低。而且这个九曲红梅的制作呢，还不太一样。这个九曲红梅的制作呀，它要比龙井晚 哦。 龙井讲和明前， 对， 您记住啊，我在节目里就跟您说，您要是有人听跟您说明前的九曲红梅， 嗯， 您就让他出去把门给您带上 啊。 这就是蒙氏的 哦。 没有那么早的， 那我们都是那块产区，不都好明前吗？ 明前有一个巨大的问题 啊、哦， 说采嫩点的无所谓， 嗯， 天儿冷， 哦， 不发酵， 天儿冷更适合了，天儿冷喝红茶暖和呀。 说制茶的时候， 哦、 说制茶的时候都发酵不起来， 哦， 这就跟冬天和面不发是道理差不多， 哦， 它需要有温度， 嗯、 没有温度不行， 嗯。 那么这个时候呢，九曲红梅它的制作基本上都要在清明之后， 嗯， 谷雨前后， 嗯， 哎，那这是九曲红梅茶制作的一个高峰， 嗯 啊，这个时候它的感觉是最好的啊，采呢也不要太嫩，也有成熟的成分， 嗯， 这是比较合适的， 嗯。 吃喝玩乐大搜索，让城市多一种味道。 本栏目由中国建设银行京城热购卡赞助播出。 王总，什么事儿愁眉苦脸的？ 哎，还不是因为企业资金周转困难， 用建设银行小微快贷抵押快贷呀，手续简，使用零，利息省，有房，符合条件的小微企业主都能贷，额度有效期3年，最高可贷1000万，按实际用款天数计息，7×24小时，随借随还，有效节约融资成本。 建行小微企业抵押快贷，轻松抵，快速贷，让您的房子活起来。详询建行95533。 吃喝玩乐大搜索，天天最新鲜。 那么九曲红梅茶，我聊这么半天，说那什么感觉？您给我们先说说 什么感觉？那浓强鲜吗？ 哎， 是不是 浓强鲜是一般的红茶？ 嗯， 我觉得浓强鲜比较合适，但我觉得你要说九曲红梅，可能不合适 哦。 九曲红梅首先来讲说颜色， 嗯， 您说红茶什么色吧？ 红茶那不就偏红色儿了吗？就 哎， 棕红色儿了。 它还真不是。 嗯， 它的颜色相对要更浅一些。 哦， 相浅一些。 嗯， 琥珀色到头了。 哦， 琥珀色到头了，不会像，嗯、哎呀，您比如说滇红， 嗯 啊，包括湖红，颜色就很深嘛， 没有那么艳丽， 没有那么深 啊、哦， 很明亮的一种红。 嗯。 橙红或者是明红，就大概这个颜色吧。啊，没有那么深的颜色，也是因为它采的嫩， 嗯， 里条理的好的原因啊。那味道呢，讲究叫做甜而不艳。 哦， 还是得跟那杭州都搭着调。 哦， 对吧？ 嗯， 你看龙井什么风格呀、 嗯？ 这不能大差离格。 嗯， 您可以把九曲红梅认为是红茶里边的龙井。 哦。 龙井在绿茶里边就以温婉著称，以口感细腻温婉著称于世。它不是浓烈的，一提四川绿茶、贵州绿茶，沙口， 嗯， 浓烈， 嗯， 它不是。那我说您把九曲红梅不妨也就认为是咱们这个绿茶里边的啊，红茶里边的龙井， 哦， 也是小清新的路子， 哦， 哎，也得是甜甜的。 嗯， 润润的， 嗯， 啊，丝丝入味的， 哎呦呵呵， 哎，不能够是一进口光、 哦、 就撞住了， 哦， 对吧？ 嗯， 我说的那就是一种，那叫什么感觉？很冲口的感觉， 哦， 啊，那不行， 强刺激啊， 强刺激， 弱刺激， 强刺激的茶呀，说到底都是为了兑奶喝的啊。 好， 强刺激茶一定是为了兑奶喝的。 嗯， 那就说这个红茶什么时候喝？我说啊，月份来讲，红茶喝的月份俩是， 嗯， 第一个呢夏天， 嗯， 我是越到夏天越喝红茶。 哦，夏天不是都热吗？你又喝点热的， 它夏天空调足， 哦哦， 空调足， 哦， 哎，在空调房里，你看咱们要真这上直播， 嗯， 那里边冷着呢， 哦， 它这天它暖和了， 这个真细致啊。 夏天咱都得空调病啊， 嗯， 就是因为你整个寒凉物质进入太多， 哦， 你整个暖性的物质进入的少， 嗯， 所以我这个也是机缘巧合，我第一次喝这个真正的九曲红梅，那就算比较地道的吧， 嗯， 在冯老师家里，人家是 省级传承人啊， 嗯， 是唯一的一个省级传承人，其他都是市级的， 嗯， 哎，那么他给我喝这九九红梅，当时我就觉得很通透，为什么呢？热呀， 嗯， 天太热啊，对，反而是更排汗， 嗯， 哎，反而是会更舒服， 嗯， 再有一个呢，就是来暖气之前喝是比较合适的， 喝一杯暖和是吧？ 哎，真正来了暖气，尤其咱北京 就燥得慌了。 就有点燥了， 嗯， 哎，就有点燥了。很多的家庭到冬天得开着窗户 加湿器， 哎， 嗯， 那这个时候您说再喝红茶就不行了。 对， 但是您想象一下，嗯，这个阴冷的冬天，在没有暖气的杭州来一杯九曲红梅， 哎呀，呵呵呵，真的是感受到了太阳的光辉和温暖了就，就是吧？ 它就带劲儿了， 嗯， 它就配套了， 嗯。 它就合适了，所以人家东西在这儿发展，说为什么这得发展出一款红茶来？ 他们冬天还没暖气， 说的就是 他们能喝一冬天。 哎， 不像咱们就在暖气来之前，暖气收以后能喝一小段，是吧？ 当然你要多喝也不拦着啊， 嗯， 当然你要多喝，没有人拦着您就是了，嗯，就说的是这么个情况。那说这冲泡方式是吧？咱最后就讲这冲泡方式， 嗯， 哎，也是与一般的红茶类似啊， 嗯， 您就尽量。可以按一般的功夫泡法，就我说功夫泡法的时候，就是一冲一冲的喝，而不是一大杯一大杯的喝。 嗯， 那基本上呢，它的耐冲泡程度呢，也不会超过五冲。 嗯， 咱这别要求人家是吧？别挤兑人。 嗯， 它不是它树种。 哦， 您让它在 人已经小清新，小清新泡五回已经不少了， 我觉得就可以了， 是吧？ 是吧？ 嗯， 咱就悠着玩儿，四五冲就没味儿了，够巧了，够巧了， 对对对 啊，您瞧我了啊！这咱不能再多要求人家了。哎， 嗯， 说就说回来，到单从二十冲都不算慢。 哎，对， 品种不一样， 嗯， 是吧？您让我跟别人，比如说写写字儿还行， 嗯， 跑跑步这就有差距 哦， 是不是？ 对， 那他这个 写一万字行，跑一万米他就不行了， 我就拉胯了， 对对对， 这就不行了啊。 嗯， 所以我刚才简单的给您说，这算偏门吧？ 对， 但也算是名茶吧。 嗯， 哎，算这九曲红梅。当然，我还是说，都到杭州了啊。其实杭州还有一款名茶， 嗯， 咱就捎带手说了就完了。 哦， 就是杭城另一款 啊， 哦。你知道是什么吧？ 不知道 啊，不知道下节说吧。 好的啊，咱们稍进一段广告，广告过后接着跟大家聊哈。 时代，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金猪来了， 金猪来了。 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猪年生肖酒，平顶有只小金猪的酒即将上市。 哇，平顶的小金猪真可爱，金光闪闪。祝大家2019猪年福气满满。

就这一节给大家讲了。那这到底是什么呢？我还真是没想出来，多姐。 对，咱们这一期就这样啊。咱们因为明察谱嘛，叫明察谱，咱们得以茶为主角。以茶为主角，今儿这一期呢是以九曲红梅茶为主角。 哎， 那咱们算买一赠一 哦，这一节算饶的， 算饶的呀。 算 饶给您一节，咱听个、听个新鲜吧。 好的， 这青椅子没说，我在节目里也不提。这个杭州还有一特产名茶，现在在旅游景点卖的还特火。 真的吗？ 桂花龙井。 哦， 桂花龙井。 桂花龙井没喝过。 哎，没喝过啊，下回上旅游景点买点去啊。 啊，好的。 没事儿，别在旅游景点买茶哈。我说说这桂花龙井啊，是这么着，这个南北方在这点上有巨大差异。 哦， 北京看什么是到秋天了呢？瞧红叶。 对。 叶子一变红，这是深秋了。南方怎么到秋天了呢？闻桂花。 哦， 桂花一开， 哎呀，遍地桂花味儿。 哎， 我还真是不喜欢，觉得有点甜腻。但是我周围还有一票人，就觉得这个桂花这个味儿，这个香啊， 香。 而且他们还用那个桂花做各种东西，桂花蜜啊什么的， 桂花糕。 哎，做好多东西都跟这连着啊。 对， 他 这个孙老师说的对，桂花呢，这个什么感觉呢？不是甜蜜蜜，是甜腻腻， 还真是。 哎，它就是很甜的一种香，这跟茉莉、跟百合，还者说跟兰花都不一样。 对， 它完全不同。 嗯， 但是呢，在南方，在我国的南方地区，那广泛的有桂花的种植。 哎， 一到这月份呢，就是金秋。金秋时节，桂花开放。那就是遍地桂花香。 对，您说那淡妆浓抹总相宜，这桂花就属于浓抹那系列。对吧，咱们刚才说那都属于淡妆那系列的、是吧。 对了，你要到当地呢，这还可以打桂花。这桂花是打下来的，一打下边拿布一兜，兜起来他回去做东西去。这桂花这个全国各地都有。但是在杭州有特别之处。 哎， 杭州什么是它的这个代表品种啊？就是龙井吧。但是很少有人知道杭州的市花是桂花。 哦， 杭 桂花。 哎，对，杭州的市花。 北京的市花是什么？ 北京有什么花啊？ 给一北京人问住了。 哎，张家口的市花是 大丽花。 哦，真是大丽。 那还真是 大丽，还真漂亮、是吧、大丽花真漂亮。我有一年也是走那个挂壁公路往下走，看见村里，我这是牡丹，说您别露怯了，这是大丽。 哎， 第一次知道大丽花。咱回头看看北京是什么，这我还真不知道。杭州呢是桂花。桂花，这桂花这东西，所以好多杭州人呢，他还给我寄呀、他到秋天他给我寄桂花糕。 哦， 他给我寄桂花糕。 嗯， 寄完了他问你，哎，多杰老师，有没有吃到秋的味道？ 哦， 哎，我就琢磨这事儿，我心说我能吃得着吗？我们这秋不这味儿。这得实话实讲，我不能昧着良心说我们说吃的了。这是出于礼貌。但我们这秋天不这味儿。 哦， 那是南方的秋天是这个味道的啊。其实说这桂花呢，北京人不是不喜欢，还蛮喜欢。 对， 是吧？点心就有桂花的， 桂花糕。 桂花糕。其实北京人地名里边也带着桂花。 哪儿啊？ 想不出来吗？ 想不出来哪儿带着桂花。 桂花有别称，不叫桂花了 啊。 叫苜蓿。 哦，醋溜苜蓿是不是？你 是 那是鸡蛋好吗？ 你发音发错了，发苜蓿就不行了 啊， 发木樨。 哦， 木樨园，木樨地。 哦哦哦哦哦，地铁原来老坐的这。 哎，西边有个木樨地。咱们南边有个木樨园。您这写这俩字是写西啊。木头的木，写西字。其实这俩地儿呢，是不是产桂花？有桂花树、桂花林、桂花圃啊？满不挨着。 哦， 都没有。这俩地儿原来就叫苜蓿。 哦， 苜蓿是干嘛的呢？ 哦， 是喂骆驼的。哦，这北京城的重要的一个畜力的来源，就这个骆驼。就驼队。哎，这跟你们家乡有关系，打口外来的 啊。对， 跑口外贸易的啊，这个骆驼，他吃这个。所以他这俩地儿呢是驼队的集散地。有这个苜蓿。但这苜蓿这东西呢，它就不雅喽。 哦， 不雅喽，它就地名可以雅化。可以找谐音。 对， 我他妈的雅化了，好听了。 嗯， 思来想去呢，苜蓿和苜蓿是谐音的。 嗯嗯、哦， 这苜蓿是桂花的别称。 嗯， 这个是桂花的别称，这听着可就雅多了 啊。对， 这要是不明就里，也一听哟呵，苜蓿园儿， 嗯， 呵，这地儿都得是桂花呀。 对呀、 啊，上来一看满没有， 全是骆驼。啊、 所以这个是。北京这个俩地名儿啊、 嗯， 其实我带外府朋友来，外府朋友还有提出来过， 嗯、 说这地原来有桂花， 嗯、 啊，我说没有啊，那怎么叫苜蓿园儿？我说他这跟那没关系，我们这是苜蓿园儿啊，这俩是， 嗯， 再有呢，这就是说的您刚才提的，您想到了，我还这个提醒我了， 嗯， 就在菜里边， 哎， 菜里边， 嗯。 那您刚才讲这个醋溜苜蓿， 嗯， 其实咱们这北京菜里边就有带着桂花俩字儿的， 嗯， 有人知道吗？ 还真不知道。 也是老饭庄子的名菜，叫桂花炒肉汁儿。 这还真没听过、 啊。桂花是什么呢？还是鸡蛋？ 哦，嘿， 它还是鸡蛋。 嗯， 这个咱们这孙涛老师这比我了解多啊，这个。饮食文化方面了，咱北京城它不就主要忌讳这个宦官吗？ 嗯， 哎，他就忌讳这个鸡蛋俩字。 嗯， 所以咱们不提鸡蛋。 对， 咱不提鸡蛋，咱把这菜的鸡蛋俩字呢都给它雅化了。 真是， 哎， 嗯， 但是不同的这个古人太有意思了，不同的做法呢， 嗯， 雅化出不同的叫法。 你们相声界那不是说点了一桌子菜，最后全是鸡蛋那个？ 他这个还真是老北京留下来的典故啊， 嗯、 就是说，您比如说甩的汤里的， 嗯， 这就叫卧果， 嗯， 可炒的碗里不叫卧果， 嗯， 你看它有意思啊，它都不一样， 嗯， 炒菜的时候呢，因为你看它一炒一加明油一炒它就黄亮， 嗯 啊，它就把这个叫桂花， 嗯， 桂花的颜色一样， 嗯， 所以其实这满也跟桂花俩字儿没有任何的关系， 对。 啊，也一分钱关系都没有啊、 嗯！ 吃喝玩乐大搜索，天天最新鲜。 这么多基金怎么选啊？ 工行 AI 指数服务功能已正式上线，你不知道吗？工行 AI 指数为个人投资者提供直接投资中证公银财富基金指数的便捷工具，解决了客户选基难、投资时机把握难的困难。点击一键投资即可完成对相关指数的跟踪投资，轻松完成资产配置，方便又好用。 投资就是如此智能。 入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详询工行网站或95588。 吃喝玩乐大搜索，让城市多一种味道。 所以说北京归根到底呢，不是一个产桂花的城市啊。所以你要真吃桂花，想闻想喝想品，您得奔南走。 对，南边，然后包括贵州好多地儿种的也都是， 哎呀， 是吧？ 整个南边都是， 嗯， 全是这桂花味道。我是好闻， 你喜欢？ 哎，我喜欢。 我还真是有点不喜欢。 我喜欢，我就有时候我站路边那么半天啊， 真的， 闻不够。 哎，真的呀， 我有点这意思 啊。我站路边能闻半天的，就是我记得小时候，我爸他们公司有一个人说，那大爷每天晚上下班不回家。我说那大爷为什么老不回？他说他就好闻那个烟丝那味儿。你这闻过烟丝那味儿吗？ 哦，我知道 烟丝那味儿。我们那儿有一张家口卷烟厂，他每次下班路过呀，他站那卷烟厂门口闻半个小时才回家，说就好闻那烟丝那味儿，还真是挺香。我也闻过那味儿，他还不像抽烟的那个烟的那味儿，就生烟丝那味儿还确实好闻。就某个人就会对某一种味道他得有特别的感情。 有， 你就对桂花有感情 啊？我对桂花味道我是在花里边算喜欢闻的、 嗯、我是喜欢闻茉莉的 啊、哦、茉莉、 嗯， 那你多喝花茶， 嗯， 我们多喝桂花乌龙。 对对， 这桂花这东西是这样，它就是、 嗯、 桂花乌龙是个时令性的， 嗯， 你得桂花下来才有桂花乌龙的。 哦，那就秋天得有， 得有秋天， 嗯， 是这样。这个咱们中国古人挺有意思的， 嗯， 就中国古人把这个怎么说呢，就是月份， 嗯， 它跟这花能对应上， 哦， 这叫花信。 对，那得是南方才能对上。咱们北方没什么花、 哎、反正就是这通识性的吧， 对对， 它大概可能是能对上。 嗯， 就是说花有信， 嗯， 就是什么叫有信呢？就是说咱说好了定死约会你准来， 哦， 这就有信用。 嗯、 那花是有信， 嗯，对。 那到月份它准开， 嗯， 是吧？那全球变暖，那单说是吧？ 但到月份它只能开的、 嗯、 你这其实呢在邻国日本也行这套， 嗯， 你比如说它有这个樱月， 嗯， 那就是樱花开放的月，那、 哎、 它都有，它就把这个假化住， 嗯， 那桂花对几月呢？ 八月吧， 哎，对， 八月桂花遍地开嘛， 啊，这有什么首歌 是 不 是歌呀？对呀、 啊。 没听过呀， 好像是你听着说我 八月桂花遍地开， 对对 对， 没听过这歌、个。 火红的山， 行了行了，你接着说菜吧。 我说菜干嘛？ 说茶吧， 我得说茶哈。 啊、 这个八月桂花，所以这就是说八月是农八月，农历八月。 嗯， 农历八月桂花一开，把桂花往下这么一打， 嗯， 这就可以做这个桂花乌龙了。 嗯， 所以桂花乌龙是种什么茶呢？是一种再加工茶，这您得听明白了。 哦， 很多人都有这个误区，有人说杨老师啊，您看您讲六大茶类， 嗯， 是吧？绿茶、白茶、黄茶、青茶、红茶、黑茶， 嗯， 那我们这茉莉花茶是哪一类呢？ 算绿茶， 哎，它哪一类都不算 啊？真的呀？ 哎，它哪一类？那也不高兴了， 嗯， 说我们这茉莉花茶干嘛哪一类都不算？ 对呀， 它不是不给您算， 嗯。 说六大茶类是说基础茶类， 嗯， 这叫基础茶 类。我们花茶基础不是绿茶吗？ 对呀、 啊，啊， 它就是以绿茶为基础做印花的再加工工艺 啊，那就不叫我们就不能叫绿茶了。 对，它叫再加工茶， 哎、 它是以绿茶为基础再做加工工艺的， 嗯、 它叫做再加工茶。 嗯、 因为您在测它的发酵度，它不是没有发酵了。 哦。 它有发酵度、 嗯哦、 所以为什么喝花茶有很多人说觉得暖和呢？ 嗯， 说喝绿茶喝不惯，我得喝花茶、 嗯、 那花茶确实有发酵度，确实有发酵度、 嗯、 啊。那么桂花乌龙呢也差不离。 好、哦、 桂花乌龙也是以绿茶， 嗯， 再说具体点就是绿茶里边的龙井品种， 嗯， 为主要的基底， 嗯， 加入桂花进行印制加工的这么一种茶。 哦， 所以从逻辑角度来讲呢，它和咱们这个 花茶茉莉花茶是一个路数， 一个路数。 嗯， 那无外乎他加的是桂花， 咱加茉莉， 咱加茉莉。 嗯， 他用龙井。 哦， 咱们呢可能用一般的这个绿茶。 哦， 啊，就咱们一般不用龙井做 绿茶。 以前是安徽， 嗯， 现在可能是别的地儿都有了吧， 嗯、 各地都有。风味不同， 嗯， 那么在这个角度来说呢，这个桂花龙井它就不是绿茶了。 哦， 是绿茶的基底，长得也很像。有人说、嗯、哦，这我知道了，就是绿茶里边撒一把桂花。 嗯，不是， 没这么简单了、 嗯、 为什么呢？它要反复的印制、 嗯、 反复一印制有个什么问题呢？ 嗯， 反复印制这花有水。 哦， 花有水分，茶可吸水。 嗯， 这茶就有点温湿度了。 嗯， 一有温度一有湿度 发酵了， 这茶要发酵。 嗯， 这茶一发酵它首先就不是绿茶了。 嗯， 其次来讲呢，这印花完成之后啊，一道印两道印，您别看您想把这花这味儿加进去不容易 啊。对， 咱们已经尽量找那窜的花了。 嗯， 我说都是俗话，就是、嗯、 对， 哎，香味比较明显的， 嗯， 持久性的 对 花儿， 嗯， 比较适合做这个印制工艺。 嗯， 没有人拿兰花印， 嗯，也没有拿佛手印的， 哎， 闻不见， 什么味儿没有。你这个，而且它又珍贵。 嗯， 您看您那茉莉花是吧？孙老师老说他这经历， 嗯， 他种这茉莉花在自己那个 家 里，家 里哪怕今儿就开一朵，你一开门满屋喷香， 哎， 真是这个感觉。 一定他就觉得，哎呀，又持久弥散开来的感觉。 嗯， 茉莉花是香味比较高明显持久的。 嗯， 桂花也是。 嗯， 所以你看咱们要想找做花茶的原料啊，都得找这路原料。 对 啊，那么即使是这样，您想让您喝那茶里边有花味儿， 嗯， 不容易， 非常难，真的非常难。 我举一个例子啊， 嗯， 咱泡这糖蒜， 嗯， 它不挨着这俩例子讲什么呢？ 嗯， 不是泡糖蒜，泡辣拌蒜。 哦， 讲究这个醋里有蒜味。 哦， 蒜里有醋味。 啊、 哦，对吧？ 对对对对， 你看我又当着新涛老师的面， 腊八蒜。 对了、 啊， 我又当着您的面是班门弄斧。 没没，您说、啊、这蒜醋这领域我不行， 是这味儿吧？ 嗯， 把蒜刨出去，您单倒一口这醋， 嗯， 看着跟醋一样，你吃跟一般醋不一样， 有蒜味儿， 绝对的， 嗯， 辣嗖嗖的， 对。 你看，我还咽了一口水。 植物性的挥发油在里头有点。 哎、对了， 嗯， 那您要单嚼一瓣蒜呢，蒜不辣了， 嗯， 蒜的甜酸的， 因为你放糖了嘛。 哎， 是 它甜酸儿， 哎， 它甜酸儿， 嗯， 所以说就说，但是这需要功夫， 嗯， 这也不三两天就泡得出来， 哎， 啊，也得需要一定的时间， 嗯，嗯 然后我们家去年呢，泡着腊八蒜呢， 到现在还没吃呢， 哎呦，我就单多泡啊， 嗯。 多泡就为到今年我吃炸酱面的时候吃。 哎呀，好讲究， 那必须的。 嗯， 就吃炸酱面的时候就指这点腊八醋，往里这么一倒，那别提多提气了。 嗯， 这是聊茶的人吗？你纵观聊茶的人，没有跟你聊炸酱面的啊。 啊、 哦， 对。 哎，咱们算一位啊。接着说这个持久性的这个花啊、 嗯， 也要经过反复的印制。 哎。 当然它不用像茉莉花那么多次，它大概两到三次。 哦，它属于花里边的浓强鲜嘛。嗯， 相对来讲还是比较浓郁的。 嗯， 那把它印制完成之后，刚才我说它一吐香你一吸味儿， 嗯， 这边有味儿了。您别忘了它还潮呢。 嗯， 这花可有潮气。这潮气都打在茶里了。 嗯， 这时候茶要直接出货就坏了。 哦，长毛了。 反正从我这卖出去长不了毛。 嗯， 哎，商家有根。 嗯， 卖的时候看的还更好，这您到家里就长毛，这就说您没保存好。 哦，对对对对对，说的有道理。 哎，这都买卖精啊。 嗯， 其实呢，这个茶这时候不能出货了。 嗯， 需要怎么样？ 再干燥一下。 需要再焙干 啊。 所以你看，为什么我说它花茶不是绿茶了呢？ 嗯， 它又有发酵，又有后期二次干燥， 多一道工艺，多一道工艺、 啊。对了，它的工艺已经变多了。 嗯， 工艺一变多了呢？那自然它的茶性就有发生变化。 本栏目由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 岁往月来，都说最好的孝顺是陪伴，最好的幸福是团聚。工商银行北京分行恭迎敬长日，爱满夕阳红。即日起，每月十五日，工商银行北京分行面向55岁以上客户推出六大敬长服务体系，幸福福利月月不迟到，愿每一位长辈因我们的祝福而欢心。关爱长辈，工行一直在行动。 吃喝玩乐大搜索，天天最新鲜。 所以很多人说，哎呀，那我喝不太惯绿茶， 嗯， 但我能喝花茶，这种人大有人在 啊，还真是， 对吧？ 对， 咱们一改口， 我爸就是， 是 让他喝绿茶，他老说烧心，不舒服，喝下去他就上厕所，但是他从小到大他可喝花茶，一直喝，嗯， 对吧？这种人我相信咱们听众朋友里边大有人在，这合理， 嗯， 您别忘了，花茶看着是绿茶，其实性质有变化， 嗯， 所以说这龙井也是一样，如果说有一些。哎，女性，啊，就我身体比较柔弱的， 嗯， 你觉得喝龙井啊，浅尝辄止，一次两次， 嗯， 那我建议您呢，倒可以来桂花龙井。 哦， 第一个它味道好， 嗯， 它香味浓郁， 嗯， 第二个来讲呢，就是说它相对来讲茶性有改变，比较的温和， 嗯， 比较好喝。那到最后呢，给大伙儿呢说说挑这东西， 嗯， 这挑这东西有讲究了。 哦， 因为现在在这个景区啊。卖桂花龙井的是多的， 嗯， 它吸引人啊， 嗯， 它直白， 哦， 中外游客都喜欢， 香，哦， 香啊， 嗯， 你不用告诉他什么叫韵， 嗯， 反正喝一口就喜欢， 对， 香甜， 嗯， 但是也有一问题， 什么？ 有的买回来以后，好，这一期，这一办公室都这味儿， 哦， 这不对了，再一喝呢没味 儿，哦，哎呀，这是怎么回事？ 他加了一些东西， 飘香剂。 类似于的， 类似这种东西， 类似于的这种东西，这种你怎么饮食文化里也有啊？ 火锅里头好多， 啊， 对吧？ 对， 闻着特有味儿，吃着不太香。 对，这种很常见吧， 嗯， 应该讲是。那么这个现场也现在有这种东西啊， 嗯， 那怎么挑呢？很简单，就是说香是很重要的。 嗯， 但是您要记住了，这香要入水 哦。 但水里还能就汤里茶汤里还能喝到桂花丝丝的甜味儿， 嗯， 这才是好桂花茶。 那就得现场沏一杯， 哎，要试一试。 嗯， 你要说不让现场沏也没关系，您打开袋一闻， 嗯， 那香味儿啊，把边上的蚊子都熏趴下了。 哦， 那就不 能那么窜。 对了，它不能过于，它是个自然产生的东西， 哦， 它能有多强啊？ 它强也在一定的度数。 打开要特香，我说不要了，人不得揍我？ 人家有样品不是、哦？ 样品买好的呀。 所以这个问题就在这儿了。一般在旅游景点呢，让尝试的就比较少。 对呀。 所以建议您少在旅游景点买茶叶。 对呀，就跟上回咱这最后一点跟大家说，我就看人家说那书上写过去怎么蒙那个买家具的，说都说我这紫檀的过去有一个那个方法，不是紫檀那木屑弄下来一点儿，搁在酒精里头，咵一下，不是那云雾状那紫的那劲儿，紫气东来。说好，这是真的。那说怎么蒙这人？说好，你得买一个这紫檀的床，我说紫檀它做的低呀、啊，咱们中国那床好多它底下不是特高，你要往下趴吧，不是每个人都趴得下去。好，往那底上垫一块小的紫檀的板儿，说那个来，那个多姐，你说你这是紫檀的，咱们刮一刮吧。好，他趴底下，在他那块板儿那儿，咔咔一抠，给你抠点木屑下来，你紫气东来。回家你不可能当时你运走吧？可能是当时交完钱以后，第二天给你运走，把那板儿拿下来，在那底儿那儿再给你刮刮，感觉你刮那痕迹还在，但是回去以后就不是那个了。对吧？这是他们卖家具界的， 哎， 怎么干？ 任何一个地儿都有， 哎，哎， 所以说您还是呢，自己一定要精心， 嗯， 留意， 嗯， 哎，包括反正我就知道，我这领域买茶来讲， 嗯， 尤其在景区，多看， 少买， 多聊， 嗯， 少买， 哎， 这是很重要的。 对啊，咱们反复跟大家强调这一点，估计景区的人都恨死我们了啊。好，今天的这个吃喝玩乐大搜索就跟大家先聊到这儿了，也感谢多杰啊。我是孙涛，也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的打开文化之门，我们下周日再见 前段时间去贵州，有朋友用当地的好酒招待我，开的一瓶窖藏陈酿的董酒，那酒滋味真的不错。我当时就纳闷了，这么好的酒，价格也不贵，为啥市面上见得少呢？朋友说，董酒会酿酒，但是不会卖酒啊。以往白酒是酒香不怕巷子深，董酒凭借其过硬的品质，独特的口感，也是获奖无数。1983年，为保护民族品牌，董酒的配方和生产工艺就曾被相关部门评为国家秘密技术。董酒这几十年来也是把所有的精力全部都投入到了酿酒当中去了。董酒的酿制有三大特点：一是配方均衡，除了是单纯的粮食发酵，在大小曲发酵时还加入了130多味本草，这在白酒中可是并不多见。第二是酿制工序特别多，需要1258道酿酒工序，可能是工序最复杂的酿酒工艺了。第三是酿制时间长，每滴酒最少需要5年才能酿成，这样酿的董酒，你说能不好喝吗？